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碎片出手的一瞬间，唐三为了追求准确性，大脑急速运转，通过紫极魔瞳判断出了另外五个目标在之后数秒内的动作。也正是因为虚弱状态下用脑过度，他才会昏迷倒地。那另外十块碎片不但是弧线飞出，而且还是贴地飞行。虽然其中一些也被反应过来的对手及时挡住，但挡住后的碎片再次飞行，重新找到其他目标。除了警惕最强的燕全力释放魂力，先后数次挡住了没有后力的八蛛毛碎片之外，其余四人全部中招。对于所有人来说，场上的变化是戏剧性的。之前还完全占据上风的一方突然跌倒六人，就只剩下了一个燕。胜利的天平重新倾斜，而且这次倾斜的还是那么彻底。小五和奥斯卡直接跑向唐三，宁荣荣九宝琉璃塔全开，对幽冥白虎进行增幅。马红俊将之前剩余的魂力全部用出，凤凰火线在凤翼天翔与浴火凤凰的增幅下，从侧翼全力攻击。不得不承认，燕的实力确实强大，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下，他依旧苦苦支撑着。但是他的抵抗已经越来越弱，庞大的幽冥白虎每一次的攻击都会给他身上带来数处创伤。不论教皇比比东的心智有多么坚定，此时面对眼前突如其来的变化，也不禁脸色大变。唐三并没有违反比赛规则，他抛出的是自己八蛛毛的碎片，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并非武器。谁能想他那轻轻的一抛竟然决定了胜负。 尊敬的教皇陛下，我必须要提醒您一下， 独斗罗有什么要提醒本座的？ 教皇陛下，唐三那八蛛毛上附带的剧毒我也解不了，能够解毒的就只有他自己，而且那八蛛毛上附带着寒热以及人面魔蛛三种剧毒，乃是混毒，发作极快，魂力虽然能减缓其发作，但作用绝对有限，如果再拖延下去，恐怕您的黄金一代就只能剩下一个人了。 教皇脸上闪烁着阴晴不定的神色，他看到比赛场地中盘膝坐倒的六个人脸色紫黑不定，而燕也马上要在幽冥白虎和马红俊的合击下坚持不住了。原本唾手可得的胜利竟然演变成了如此情景，实在让比比东有些无法接受。但他毕竟是武魂殿历代教皇中最优秀的，权衡利弊之下，他当机立断，立刻站了起来。 武魂殿学院战队认输。 教皇话音刚落，他身边的宁风致就站了起来，抬起手，七宝琉璃塔带着莹然宝光悄然出现在他面前。 去。 只见他手中宝塔旋转三周，飘然而出，宝塔在空中瞬间放大，刹那间整个教皇殿前宝光大作。宁风致的七宝琉璃塔体积迅速膨胀，眨眼的功夫竟然已经化为一座高达十米的宝塔。一道淡淡的光晕从宁风致眉心处射出，直接注入到七宝琉璃塔之中，他身上也闪烁着与七宝琉璃塔同样的光芒，这正是七宝琉璃塔的气魂真身，又名七宝真身。剑斗罗陈心同时站了起来，静静地站在宁风致身边。他虽然没有释放出自己的武魂，但身上却发出极其锋锐的气息，隐隐护住宁风致。宝塔第六层，一道恢宏的光晕激荡而出，直接照在了唐三身上。正在唐三身边一脸焦急的奥斯卡和小五，则被这道光芒弹得向旁边跌退。跌退过程中，一朵盛开的鲜花从小五怀中悄然滑落，小五脸色骤然一变，飞快地探手捞起相思断肠红，重新塞入自己怀中。教皇殿前顿时有四双目光同时落在了他身上，诧异之色浮现在他们脸上。这四道目光分别来自于教皇比比东、菊斗罗月关、鬼斗罗鬼魅以及剑斗罗陈心，四人脸上都流露出了震惊的神色，同时还有着一股无法抑制的情绪波动。 和他们一样出现这表情的还有在不远处的独斗罗独孤博。五大强者的目光几乎一瞬间就集中在了小五身上，小五明显感觉到了从他们身上传来的压迫力，脸色顿时一片苍白，低着头强忍着不让自己双眼中的怨毒的光芒流露出来。教皇与身边的菊斗罗鬼斗罗对望一眼，眼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喜色，此时他甚至已经将武魂殿学院战队失败的事情忘记了。七宝琉璃塔第六层，全域之光笼罩在唐三身上，闪烁着奇特的光彩。唐三身上的伤口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合拢着，不止如此，他体内因为邪月那自创的魂技元月而震伤的经脉也在飞速愈合。此时七宝琉璃塔第四层也释放出了一道光芒，魂力增幅之光。宁风致是何等实力，在用出七宝真身的情况下，他所产生的增幅能力远不是宁荣荣所能相比的。在全域之光与魂力增幅之光的双重作用下，唐三背后八蛛毛断裂的伤口缓缓收拢，八蛛毛的断茬全部收入唐三体内，唐三的脸色终于开始变得红润起来。与此同时，又是六道魂力增幅之光飘洒而出，这一次却是落在那六名盘膝于地的武魂殿学院战队队员身上。宁风致不会解毒，但凭借着强大的魂力增幅，也足以让这些即将崩溃的魂师增加一些抵抗毒素的时间。弗兰德大师和柳二龙也纷纷冲入场地之中，来到唐三身边。宁风致落在唐三身上的光芒渐渐收敛，弗兰德赶忙将他扶起来，探手按在他背后，将自己的魂力缓缓注入唐三体内。唐三低哼了一声，缓缓睁开了双眼。全身的疼痛已经消失了，但体内的那种空虚感却无法弥补，尤其是背后的肋骨仿佛消失了一般，整个人的身体都是半软的状态。八蛛毛断裂对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虽然八蛛毛会自行愈合重新生长，但那毕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唐三是无法再战斗了。眼前的一切渐渐清晰，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都已围拢到他身边，唐三看向身边的众人。 我们赢了？ 是的，我们赢了，我们战胜了武魂殿学院战队，我们是冠军，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冠军。啊， 太好了，我们是冠军。 恭喜你们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现在请你先为他们解毒。 教皇比比东的声音传了过来，将沉浸在喜悦中的史莱克七怪惊醒。在小五和奥斯卡的搀扶下，唐三缓缓站起身，虽然脚步还有些虚浮，但在宁风致的全域之光与魂力增幅之光的作用下，他的身体已经恢复了许多，在吞下一根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已经可以勉强行动了。没有多说什么，唐三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根略长的八蛛毛碎片，走到邪月面前，探手一伸，将碎片扎入邪月肩膀之中。紫黑色的光芒从碎片上亮起，一圈圈光晕缓缓通过碎片流入唐三体内。邪月原本痛苦的脸色逐渐平静下来，身上的紫黑色快速褪去。唐三则是另一种感受，他收回的不只是毒素，在八蛛毛碎片的作用下，还吞噬了在吸收毒素过程中邪月体内的生命力。很快，邪月身上的毒素已经褪尽，他勉强睁开双眼，但整个人看上去十分疲倦。只是看了唐三一眼，他立刻开始修炼起来。 毒虽然解除了，但事后必然会大病一场。至于对未来修炼有没有影响，我就不知道了。 如法炮制，唐三替另外五个人也解了毒。他每解除一个人身上的毒素，宁风致释放的魂力增幅之光就收回一道。控制随心，这就是宁风致的七窍如意心。当唐三替六个人全部解毒完毕后，他自己的精神反而变得好了起来。吸回毒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六个人的生命力。此时他不但感受到魂力恢复了几分，背后甚至泛起麻痒的感觉，八蛛毛在生命力的支持下开始自行修复。 这个时候，教皇的脸色已经变得平静下来，重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向身边收回七宝真身的宁风致致以微笑。 多谢宁宗主了。 哈，举手之劳而已，何足挂齿。 剑斗罗沉心嘴唇吸动，向宁风致说了几句什么。宁风致脸色顿时一变，目光也立刻落在了处于史莱克学院众人中的小五身上，神色顿时变得怪异起来。此时恢复了一些精神的唐三也感受到场中的气氛有点不对了，虽然那些强者都在掩饰，但凭借着他紫极魔瞳锐利的目光，却能够发现在场中最强的几人目光似乎都落在了自己身边的小五身上。 啊，这是怎么回事？ 史莱克奇怪的其他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他们全都沉浸在了胜利的喜悦之中。武魂殿学院战队的七名队员在短暂的恢复之后被教皇殿的人搀扶了下去，广场上只剩下史莱克学院众人，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骄傲的神色，他们是最后的冠军。教皇与众位封号斗罗全部站起身。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本年度最后的冠军是史莱克学院，恭喜你们，天才的年轻魂师们。 史莱克七怪站成一排，在他们身后是大师弗兰德柳二龙以及独斗罗独孤博。此时史莱克七怪中除了小五以外，其余人的目光都落在了那装有三块魂骨的锦盘上。在这个时候，教皇表现出了他的从容，从武魂殿人员手中接过锦盘，目光有些留恋地从那三块魂骨上掠过。 请史莱克学院代表上前领取冠军奖励。 史莱克七怪面面相觑，唐三碰了一下戴沐白，示意他上前去领奖。 小三，这个荣耀应该属于你，虽然我是队长，但为了能拿到冠军，你的付出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一直以来你都是我们七怪的灵魂。 去吧三哥，别推脱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